关注微信公众号滴来北京，大写的滴，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您呢这儿四位，给这儿蓄水，这儿囊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盛怒之下带人到大帅府去搜八宝夜明灯，那么这一回贺王爷究竟能不能搜到这盏灯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白家帅府搜灯，带人稀里糊涂全都够奔帅府，帅府这灯还没转移呢。怎么帅府这灯憋着送左膀带呢？这天刚亮，您算这钟点，半夜里的陈三就报告了千岁爷了。千岁爷是连夜进宫，天还没亮呢，这会儿天刚蒙蒙亮，这灯还没转移出去呢。王双全跟小莲花鱼都把这灯就藏到屋子里的床底下了，连灯盒子往底一搁，万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案了。稀里呼噜一帮人撞进来，帅府当时把灯全点上，大帅下一句话搜，大帅府的人不动，都是王府的王官陈三带着搜灯，把大帅府的灯全拿出来了，都点上，哪也不是啊。搜来搜去，可就搜到王双全这屋里头，那就在床底下搁着呢。王双全一瞧，干了，这搜出来，我是盗灯之人，那我就得应承，把小莲花鱼斗给撇开，没别的，亮出刀来，就凭一口刀。三只墨与飞黄石，判却性命不要，杀一够本，杀俩赚一个。王双全憋着造反，憋着玩命。王官进来，小莲花鱼斗也在这屋，把柜子都打开了，没有，桌子也翻个到床这儿，那床有床单子呀，把床单子一掀，有刀有枪，上床底一滑了，刃门没有，还不放心，把床往外一拉，看看有什么夹壁墙啊、炕凳啊，有没有这个呀？把床搬开，什么没有。王官转身要走，王双全跟于斗俩一拦，别忙，几位，再找找。没有啊？怎么了，二位？您这屋没有，咱们搜别的屋，不能。王双全、驴都俩傻了， 憋着玩命呢，憋玩命这灯没了，这俩脑袋嗡一下大了，搜出来都不要紧的，拼命啊，搜不出来这命都没法拼了。好不容易顺这啊九寿豪天亭里把这八百一明灯给偷出来了，这搁着我们这屋，我们这屋没有了，这没法交代呀。这灯无论如何最后得交的钦差专折入都，得给送回去，这是皇上的东西，打我们俩手里没了那能行吗？真落到剑客手里都没事啊，落到谢小之被真往下 K 珠子怎么办呢？那就毁了，不成，搜。俩人带着王府的人搜，王府人一瞧，呵，这二位啊太尽职尽责了啊，大概是要撇清干系的意思，帮上搜吧。把这屋里又搜一遍，没有，全出来了。韩天得问问怎么样啊，搜着没有啊？王府的挨个在王爷面前回，没搜着，大帅府整个都搜着了，连蛐蛐洞都探了，没有。王爷脸上有点挂不住，陈三儿，王爷，这话谁说的？小子，这话可是你告诉我的，他嫁妹妹 K 珠子，挑剩下给你妹妹，这话要说完喽，小子，我拿你当儿子似的，你要谎报军情胡说八道，我这狼老脸可没地儿搁。陈三儿有点含糊了，陈三儿心里话说，这二位喝醉了刀枪耍着钱回来，他们俩说话算数不算数？王爷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不能不着急啊，咱们别回府了，咱们就在帅府把这事儿弄清楚吧，要有一句瞎话我扒你的皮。陈三扑通跪了，我可不敢胡说八道，这是您手下的王官说的。陈三心里话，哥俩我可对不起你们了，现在只能把你们俩招出来了，说这张三李四进来，这二位回睡觉去了，昨天晚上熬半宿啊，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五花大绑就给绑来了，往帅府一跪，不知什么事情啊，一琢磨，哟，王爷把我们送了，呵，陈三你可损了，我们俩人耍钱赢了分您了，我们俩紧着央给您呢，再说了我们又不归您管，让您逮着您也不能这样举报我们，王爷也不对，我们是王府的人呢，就是陈三把我们给举报了，您让您的府里人打我们两下就完了，罚我们点钱，怎么还把我们送帅府来了，睡着半截叫送帅府过堂啊，俩人绑着跪着就磕头，得了王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王爷一听，呵，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说错了就错了，杀。陈三说别杀呀，千岁打他们俩嘴里还得听招供呢。哦，对了，王爷听我混蛋了，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进九寿豪天亭拿的灯？是谁跟你们俩说的要 K 珠子给他妹妹当嫁妆？哥俩一听，哦，这事儿啊，嗨，俩人这心才放在肚子里头，俩人一瞧。王七排长于斗俩人摁着刀都在这儿站着，俩人都七排官，于斗是王爷的姑爷，说于斗没好处，就说他一人得了，俩人一瞧，王爷这绑着呢没法拿手指，拿下巴颏指着，就那位，王爷说谁呀？王双全往前一迈步，千岁甭找了，我就这一句话不要紧，在谭天谭桂林耳畔嘎啦啦打个响雷相仿，谭天万也没想到毛病出的七排长王胜身上，他在山上的名字不叫王豹王双全，他假报的名字，回头这么一瞧，哟，怎么是他呀？刚这么一打愣儿的功夫，王双全没想到于斗往前一迈步，嗯， 还有我。这回不单谭桂林犯愣了，就连千岁都犯愣了。千岁心里话，有你的什么？你是我姑爷。俩人对瞧一眼，一脸茫然。老道画图旁边一瞧，这里有事。老道把拂尘可就插上了，干嘛？伸手摁宝剑，心里话说，你们俩别护犊子，护犊子就凭这两个小辈也难逃我手，就怕谭天动手。谭天有两下子，我倒不惧怕谭天，我就怕谭天跟我一纠缠，这俩人跑了，老道这就憋着伸手拿人了。王双全往前一步，一抱拳，帅爷千岁，灯是我顺九寿豪天庭里拿出来的。王双全心里话说，于董，你这假账，我应承就为保护你，你干嘛也拍胸脯啊？王胜，你大帅，您打着我是您的钦差长吗？不是，我是乾坤意识王豹王双全，诈姓蛮名进您的剑山。就这一句话，谭天五雷轰顶的相仿，很信任的人呢，还派他秘密的上龙斗那儿调查去呢，哪知这是奸细。你谭天气坏了，夜入九兽豪天庭盗取八宝夜明灯，您搜着没有？没搜着，已然送出剑山了，要杀要剐任凭于你。千岁一听，于斗，你是我姑爷，你怎么回事啊？呸，你是拿我当谁啊？你不是北京的奇人玉斗吗？你才玉斗呢，是你姑爷不假，但我不姓玉，我姓于，我是侠客门徒，我是西方老侠的徒弟，我叫小莲花。于斗啪啪啪一说，怀里一伸手，陆金腾着棒亮出来了。怎么着，双全哥，咱们跟他们拼吧。王双全回头一瞧，哪儿你就拼呢？那画图画亮宇多大的能耐啊，谭天多大的能耐，咱俩行吗？兄弟，事到如今不必动手了，自己往前迈一步，倒捡二臂，要问八宝夜明的下落不知道，这还不亏心。真不知道，你也甭问，知道就告诉你了，不知道反正送出山去了。还有没有合谋之人，您也甭问了，就有也不会再跟您说了。速速的禀明千岁，把我二人开刀问斩就是了。谭天一瞧，一个是我的七辈长，一个是我干儿子，这怎么办？应了，道灯之人。千岁您看，贺天齐气质多吧，合着挑半天挑这姑爷还是奸细，连真名实姓都没有。贺天齐心里话说了，我这么大的剑山都给了英王富昌富宝臣了，为交这朋友，过年基业尽付于他，我为一准姑爷，我能得罪英王富昌吗？大事上贺天齐可不糊涂。贺手贺天齐把脸往下一沉，一咬牙，好恼，谭天还不动手拿二奸细，你更待何时？千岁甭废话，拿。老道在旁边一瞧，罢了，千岁不良福，大义灭亲呐、啊！他还给天佑加醋。众王官上来，抹肩头，拢二位，把俩人给绑了，把俩人的兵刃也全都下了，送前山，到前山问问吧，千岁怎么处理。一干人等都回到了前山，禀明了英王富昌富伯臣。富昌富伯臣把前因后果这么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这俩眼睛没用啊，看谁谁错呀、啊、我怎么就没认准过人呢？这都是奸细呀、啊、什么于斗啊王双全呢、啊、这我都没亲自的啊见过，还一般的寻常的人物都是奸细，我山上奸细也太多了，那凤起我不敢杀， 我舍不得，这我还舍不得吗？杀！这一说杀，燕普跟华图俩对瞧一眼，机会来了。千岁，斩草务必除根呢，既然已动了杀心了，凤旗不可留，一块问斩吧。杀！千岁真急了，这回全杀。大哥，这是您姑爷，我杀全杀了。凤旗是你姑爷，我明白你为什么杀凤旗。你要不杀凤旗，你那意思不好意思的杀这鱼斗。既是杀鱼斗，就连凤旗，这就统统全杀。咱们有姑娘再嫁别人，我也不嫌寒碜了。为了兄弟你的江山社稷，甭管大哥我，大哥您让我甭废话了，杀全杀。燕普一听，呵，这机会可来了。你们要不倒灯，还刺激不了这英王千岁。英王一撒狠，下一道旨，一全宰。何人监斩？乌里昂福贫道监斩，画图画亮羽倒霉催的，他要监斩。下一道旨意，就让恶老道画图监斩。当时立下监斩棚，由天牢里边把金莲花凤旗给提出来，把三个人押到了刑场，三颗人头桩子拴好了，单等三声追魂炮响，人头落地，画图监斩。西棚以下，画图坐在一把椅子上头，手拿拂尘往下观瞧，叫了一声火攻，还不点信炮是更待何时。火攻答应一声，一招手，刽子手全过来了，怀抱鬼头大刀，有底下人拿着酒给三个人喝酒，喝完酒等追魂炮。火攻一点这火绳，讨头声追魂炮响，酒喝完了，二声追魂炮响，这儿大家伙可就举刀了。单等三声追魂炮，大刀落地，这个人头就下来了。二声追魂炮响完了，没等三声呢，华亮羽啊坐在这席棚子这儿，他身后头这张席子呀有个口子，这口子可不是现拉的，早就有。这席子你也知道，日久天长一糟朽了，哎，它就容易烂。当初拉席子的时候呢，也没准怎么没弄对付，这拉个大口子，天生有个大口子。就这节骨眼儿，由这口子后头啊伸出一只手来，画图多大能耐，画图愣不知道身后的站着一人。这个人呢也搭的是急茬儿，伸出这只手来，探出半拉膀子来，画图呢就在头了坐着，手里拿着拂尘就坐着。这位这手都伸到画图脖子旁边了，他要真有功夫抡起来就砍。哎，兵刃披风之声，破刃之风啊，那画图多大能耐就知道，往前一低头，一咕噜毛先窜出去，得顾活命。这位呢损了，他不砍画图，他拿手啊往画图旁边找，他够着画图，画图还不知道。画图瞪着眼睛，乌里昂福等这三声追魂炮，三颗人头落地，自己心中这口恶气就出了。为什么凤旗追他一道，害死凤旗是首要之物，他这注意力全在凤旗身上，这跟这手啊可就够着他嗓子眼了。那么大的画图，让这位回首一抠他嗓子眼，连人带椅子往怀里这么一搂，老道呢这猛劲儿，没想到身子往后跟着一仰，俩脚一离地，可就没法使劲了。能耐再大，力从地起，俩脚不沾地，这人使不上劲。往左往右一拧，身子拧不动了，这位可就够着他，把他整个搂在怀里头。这手是明亮亮一把钢刀，照着老道画图的面门，手起刀落，啊咔噗，劈了。九尾金蝎道画图画亮羽，钢刀之下废命吭声，一刀把脑袋劈为两半。说这么省事啊，后边来这位能耐大了，没能耐， 书中代言，后边是马乳娘。这段书叫《丑妇女马乳娘菜刀劈画图》。您听头了，这书咱们快说啊！哎，这好书扣都在剑山是最热闹啊！咱把这个菜刀劈画图说完了，后边全热闹地方。马乳娘是谁？马乳娘就是王双全的媳妇儿，巧手愚能的闺女那小麻丫头。想当初，王双全的爸爸带着他看打靶是卖艺的，巧手愚能呢领回家去，有一条件，让我收这徒弟行，我这小姑娘得给他。麻丫头呢可是比王双全大三岁，大媳妇儿，俩人一块长起来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别瞧长得寒碜，人可能干，贤良，哎，这个又有武艺。那教王双全的时候啊，他在旁边跟着学。说有王双全能耐大吗？倒没有，但是比王双全大三岁，又跟着爸爸在外边卖过艺，跑过码头，社会经验阅历要比王双全丰富。就是长得不好，小时候就不好看，一脸麻子，五官相貌丑陋。但是呢，你们要长得寒碜，是翻咱们这书里出现丑女，您记着，一般都是好样的。您听钟离无言，无言娘娘传那多寒碜，那帮着齐公治国，哎，这个诸葛亮的媳妇儿黄氏长最寒碜。诸葛亮的能耐都是跟媳妇儿学的，老丈人叫黄承彦，诸葛亮那鹅毛羽扇就是黄承彦给的，那招都在那鹅毛羽扇上了。哎，诸葛亮最爱给别人写锦囊，他也有锦囊，就那鹅毛羽扇。那鹅毛羽扇呢，那个羽扇那个大羽毛啊，都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那每层中当件都写着字啊。没事呢，诸葛亮就以扇遮面，拿这扇子，哎，拿这扇子一挡，嗯，你什么关羽啊，张飞啊，啊，黄忠啊，哎，马超，这都多大能耐，这都是知道吧？赵云啊，那三国里头刘备手下头没有康货，哎，您琢磨琢磨，关张赵马黄完了，到最后魏延啊，这都了不起的人物了，啊，马谡、马岱这都可以的，文的这几位也行，糜竺、简雍都行，那诸葛亮高深莫测，拿这扇子一挡脸，谁也不知道想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想，看小字儿。什么木牛流马呀，那都是皇室女做的，交给诸葛亮，哎，丑女。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相信，山间影